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儿的节目。今天呢是3月8号女神节哈，在这儿呢也是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远18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就不用多说了，所有的歌所有的内容都是送给你们的这些伟大尊敬漂亮的女性们哈。这个女人确实不容易，很辛苦哈，向你们真心的表示致敬。但是呢这个也替男同胞说两句哈，这个零花钱以后能不能多给点啊，催碗能不能少亏点啊，还有这个能不能多给点时间打游戏呢，这个能不能少带点孩子呢，还是不要求有点多了哈。不过呢像我们节目刚才这个进行之前的诵读小站当中杨绛先生写到的一样哈，知足常乐才是人生的一大秘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歌颂新时代的女性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经典的来自梅艳芳演唱的歌曲《女人花》。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祭奠，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是你吻过了花香浓， 过知情种，醉过知情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花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今天呢是三八国际妇女节，那么呢我们也设置一个话题，你呢想对家中的她说点什么呢？她可以是你的妈妈，也可以是你的妻子，也可以是你的女儿，或者说呢也可以对自己来说，她可以是家里的任何一个女性。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是平时不好意思说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来帮您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稍微有一些问题，我呢暂时没有登录上去啊，我们只能通过新浪微博我们的这个平台来来跟大家互动哈。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上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召大家的翻唱好声音哈，大家可以把各自的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这个邮箱告诉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每一年的3月8号是妇女节，也知道妇女节呢是为了庆祝女性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但是呢您对妇女节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了解哈。那么在联合国呢介绍国际妇女节的这个网页之上啊，把这个节日的起源归因于呢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那么这些运动的起因呢也都不一样，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哈，但是呢目的呢都是一个，是为了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批判社会对于女性不公的待遇，反抗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压迫。随着妇女运动呢在全球各地的出现，女性的地位呢也是在上升，同时呢影响力也是在扩大，于是呢西方国家就提出了设立妇女节的想法，最终呢把妇女节就定在了3月8号。那么歌星戴佩妮呢演唱的有一首歌曲叫做《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她呢当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无论在就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说哈，无论是生活和感情上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要去做那个永不低头的姑娘，一起来分享吧。 自己残忍，多残忍，我要有分寸。我太过认真，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叹气声，有一些文字的吻 就是这样的女生。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来自戴佩妮的演绎哈。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哈，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永远18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的歌曲都是送给你们的，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给我们直播互动聊天，来跟那个家里的她说点啥。那个她当然是女字旁的她哈。好吧，我们来看看易先生留言说了，哎呀，老婆节日快乐。此时此刻呢，他应该在给孩子们上课。哇，还是一位老师哈，真羡慕班上的小孩子能够遇到这么漂亮、专业、有爱心的老师。哎呀，晚上准备吃一顿大餐，好好的犒劳他。嗯，表现不错，赞一个。破晓暖夏说了哈，虽然说我已经开始过这个节了，但还是想说一句，妈妈，我已经有能力保护你了。啊，后半句我觉得没问题，前半句我想这个讨论一下，什么叫我都已经开始过这个节了？难道没有了解这个节日已经叫这个女生节了吗？清水说了哈，我的肩膀可能不够宽广，但是足以为你遮风挡雨，我的胳膊也许不够有力，但还能为你撑起一片蓝天。老婆节日快乐，真棒。3月8号国际妇女节，但是呢在世界各地啊，除了这一天之外呢，还有很多专属女性的节日，而且呢几乎是每一个月都有。比如说每年的1月4号在瑞士的某些地区的妇女掌权日，在为期4天的节日当中，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妇女说了算，男人们统统一边稍息。每逢闰2月29号这一天是英国旧俗当中的妇女求爱日，哈哈，这一天呢妇女可以摆脱世俗的清规戒律，大胆向意中人或者说是未拿定主意的情人示意。这个吧怎么说呢，现在好像已经早就是有这样的例子了哈，好像已经不太新鲜了哈，我无所谓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英国的这个事情哈，就是为了引出接下来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潇洒小姐》哈。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在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在萧亚轩看来呢，潇洒真的是一种态度，生活呢应该是由自己决定。那为了体现潇洒小姐的精神呢，就做了这么一首歌曲。其实呢，在刚才戴佩妮的那首歌曲当中呢，就已经非常写实了，告诉了所有的女性朋友要勇敢做自己。那么到了夏轩这儿呢，就是更是直接哈，一定要潇洒起来。 想你睡不好，爱你像蚂蚁咬，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扯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得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找个时间去会揭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扯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量，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个时间， 我喜欢你，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是撒手绝不爱不行，我喜欢你， 潇洒小姐来自萧亚轩哈，这首歌的节奏跟旋律就跟这个名字一样哈，相当的潇洒和动感。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卷卷说了哈，刚上班不久，单位呢现在逢人生日都会在午饭时间送上一个蜡烛，哦不是插着蜡烛蛋糕，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哈，我送蜡烛什么意思？他说好担心呢，我堂堂1米8的汉子，妇女节过生日的秘密马上就藏不住了。好吧，女汉子自称啊，好吧，不管怎么样都是女神节哈。小七说了，作为一个萌妹子，如今妇女节收到的祝福已经远比儿童节的多了，这么着该不该开心啊？当然需要开心了，是吧？反正都是礼物嘛，都是祝福嘛。然后火瑶瑶说了哈，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有深度。壮十三说了哈，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愿你们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女王般的礼遇和公主般的宠溺哈。哎呀，这个祝福是相当不错啊，而且呢也特别应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一个男生演绎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的 MV 拍的也是特别漂亮，不仅是画面漂亮，而且女主呢也相当漂亮哈。女主就是徐若瑄，这首歌是叫做《可爱女人》，演唱的人就是周杰伦哈。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是38国际妇女节，那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都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平台。今天呢微信稍微有些问题，只能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想对家里的他说点啥呢？这个他当然是女性的他了哈。好，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远18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来所有的歌曲都是送给女性朋友的哈，也是欢迎呢各位朋友能够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说对家里的那个他说点啥。他呢也可以是你的母亲啊，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女儿，也可以对自己来说哈。好吧，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哈。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这里面汇总了近百年来影响女性的很多历史事件，其中呢，就是有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法国思想家，他叫做这个西蒙娜波伏娃，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二性》，它属于社会类的书籍哈。那么这本书呢，是从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等等多个方面，来探讨了在历史演变当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力的变化。那么这本书呢，在学术上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让很多普通的女性获得了创作上的灵感。比如说蔡依林在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就叫做《第二性》，词曲作者呢是小清新文艺派的代表陈绮贞。他表示呢，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第二性》这本书，希望呢能够通过蔡依林的声音来传达新时代女性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蔡依林这首歌曲到底说了点啥哈。 是无限淋漓尽致。 来自蔡依林的第二性哈，我看了看歌词写得很二次元空间，好吧。在华语歌坛上呢，有很多关于女性和歌颂女性的歌曲哈，非常非常多。那么如果说往前推早一些的这样的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歌曲呢，一定要提到张惠妹的这首《姐妹》哈。虽然说这首歌呢是写的是姐妹情，但是呢歌曲本身其实体现了亲情还有家里女性之间的这样的凝聚力。那么呢，因为张惠妹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第一次是把妹妹张惠春带进了录音棚里，让她呢为自己进行配唱。虽然说后来人们提起这个歌想到的只有张惠妹，但实际上是她们姐妹俩共同完成的作品。那么张惠春呢后来也是在歌坛上包括影视界当中也是有很好的发展，那么前两年呢也是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这样的海选哈，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来自张惠妹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姐妹》。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我们的主题，所有的歌曲都是来送给女性的歌哈。刚才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很经典的来自张惠妹的歌曲姐妹。喵喵酱就说了哈，作为一个单身的女性，现阶段的幸福来源就是经济独立了。哇，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哈，对于一个人来讲，不仅是男人和女人来讲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逻辑锻炼说了哈，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愁吃不愁穿，家人身体健康，这就足够幸福了。那么呢，在前几年有一个词啊特别火，叫做大女人。那么这个词呢和大男人相对应，指的就是那些性格强悍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呢有一个听众说的是这个本人1米8的汉子，自封为女汉子哈，就说的是那些这个性格很强悍，超出普通女性性格优点的女人。那么这类人呢大多独立成熟，甚至和男人一样呢比较强势。但是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词呢会有一些误解哈。那么这个大女人呢，它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大女人不一定就是说瞧不上男人呢，或者说喜欢支配他人这样的类型。大女人呢往往是在事业上抢着干，但生活当中呢未必是粗枝大叶的这样的类型。那大女人呢往往也有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对吧？而且呢她真的有些更不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非常粗犷。在1999年的时候呢，张宇发行了一首名为《大女人》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词作者呢就是一个大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十一郎。虽然说歌词当中提到的这个大女人脾气不怎么样啊，你看歌词当中就这么唱的，有的时候呢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美如仙，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你呢动不动就翻脸。但其实呢生活当中十一郎不是这样，他呢算得上是无数女生和女人的榜样哈，自己呢有想法，然后呢又有才华，为张宇写了那么多非常优秀的歌，对不对？事业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而且呢生活当中张宇和十一郎呢也是恩爱有加，两个人呢从学生时期一直走到现在，相互扶持，可以说是令人羡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很经典的大女人，来自张宇。 忍不住 翻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太迷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看离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睁一闭，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大女人来自张宇的演绎。听众雪莲说了哈，感觉十一郎跟张宇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爱你就帮你扭转乾坤。哇，听起来好霸气哈，这就是男人背后的女人哈。相信哈，这样的女人应该确实是很多男人心中的榜样哈。阿月说了哈，大女人这首歌呢，我一边听一边乐，这歌应该是我老公心里话啦。是哪一句是你老公心里话？是不是我们刚才分享那一句呢？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美如仙，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呢？是不是这个呢？然后吞噬的温柔说了哈，最喜欢的就是张宇的这首大女人，听着特带劲哈，尤其中间的间奏有力的太俏皮性感了。从这以后呢，我就爱上了张宇的歌。好吧，其实呢，把这个大女人唱成歌的不只有张宇， SHE 当年呢也唱过类似的歌曲。女生各种的大女人呢还是很有趣的，可以刁钻任性，动动就生气，也可以呢是独立贴心，忙就不吵你，更重要的是敢自己一个人面对事情，也很有自己的主意，相爱大可不必赖着你，这就是他们的大女人。一起来分享 SHE 的这一首大女人主义。